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17:05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又到周二了啊，固定我们是聊茶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在这个镜头前冲大家招手的这一位，是谁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看到他啊，您可以在手机里边下载 APP 北京时间的 APP， 里边有视频直播啊，现在就是我们，而且呢，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变化了。原来呢，2017年我们是一个小时，2018年一直晃着啊，别停啊，2018年呢我们是两个小时，一直都有视频直播。还有一种方式，在您家的电脑里边输入北京广播网，别停，晃着，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请到的这一位呢是。畅销书作家啊，确实这个书不错啊，非常棒，叫做《一茶一世界》。 你怎么他三回说的都是一个名字，你知道吗？ 没说嘛，叫《茶经旧解》 啊，《茶经》 啊，《茶经》 新 解， 新解啊，新解啊，这个说的是一个新解的故事是吧？ 嗯， 什么故事？ 女人的故事嘛， 不是《 茶经》新解啊， 新的解读方式。 新的解读 你们俩才知道是吗？这书好像是四个多月前告诉你们俩的 茶经新解啊，畅销书，确实畅销书，印了好几次了，每次都卖光。还有呢，就是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啊，这个我们无从考究啊，这也不知道他都这个研究点什么，但是呢，对于茶，他还是非常之了解的。 是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铁观音。 我替铁观音说两句啊，这个铁观音讲话嘛，大家好啊，我是杨多杰，非常高兴。这个新的一年啊，这个第一个周二，这是第一个周二吧？2018年的第一个周二， 1月2号不是第一个周二 啊，这没有必然的联系。 今年的 第一个周二又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还是聊茶 是 啊，我听说两个小时都能跟大家在一块儿， 是手一直摇， 别 我们就应该趁底的电乐是让我们一起来摇摆。 我这改招财猫了一会儿的。这个礼拜二这个说茶，你给破题了 啊。不是我破题， 这不叫破题。 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早就在朋友圈里直接发铁观音，铁观音，铁观音。 这都谁？我还留个小悬念呢，是不是？对，今天聊铁观音。这个开门嘛，这个2018年，咱有一个红红火火的象征，这个铁观音，而且是足火铁观音。 哦，足火的， 它火吗？咱不说这事儿了吗？ 哦，太好了， 那新年得有这好兆头啊，是不是？所以咱们聊这个。足火铁观音，而且我想来想去呢，还要拿这款非常传统工艺的铁观音打开咱们2018年的这个序幕， 红红火火，真好。 而且咱们是扎扎实实尊重这个传统的工艺技术。 对，虽然他已经在咱们节目里上了将近3年的时间吧，但是呢，2018年今天头一天上直播，咱们就当。全新的开始， 是那是 以前的都过去了。希望在今年当中，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也能从你这儿了解一些茶的新的方法呀，新的品种啊。正好你简单介绍一下，前两天去哪儿了？ 就去我国的这个宝岛台湾啊。今天 收什么新货了没？ 有啊。 哎呦， 其实主要是查文献去了，查一些文献档案资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国台湾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茶区，那么产茶的历史呢是伴随着中国的近现代史而来的。因为台湾地区最早啊它其实不产茶，到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咱们按课本上都学过的，就是那个二次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之后，咱们跟列强们签了一个条约，当时清政府签的，这叫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第12条明确规定台湾开埠，就是作为港口开放给外商。这样的话就大量的外商引入，因为台湾这地儿呢，咱们叫宝岛台湾，非常适宜种茶，那个气候跟这非常合适。那么这个时候西方对于中国茶的那种渴求，对于咱们东方的这种茶文化的着迷，使得大量的茶商，就是英国人呢还有比如说法国人都有涌入到我国的宝岛台湾，在这儿开设那会儿叫番庄或者叫洋庄 洋庄， 番人嘛，咱们有说那个一个道理，说番庄说洋庄来开设这样的商行。没有茶怎么办呢？他们组织从咱们的福建把茶种带过去 带到当地。所以要说的这个两岸的这个茶文化，它为什么是完全是相连相融的关系呢？就在这儿了。 嗯， 所以留下来从186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那将近150年的历史了。 嗯， 留下非常多的文献档案，这回去也是查一些东西，同时拜访了几个老茶庄。 哎呦，真好， 今天也是刚刚的回来。刚回来， 辛苦辛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来自台湾的铁观音 啊，没听说过啊， 福建的 福建铁观音啊，这铁观音是秋茶， 嗯， 做出来有一段时间了。但为什么现在跟大家分享？我还是这句话，因为它是足活铁观音。大家了解我这路数，我把它放的好喝了，咱们大家再分享。 嗯， 这个茶呀，从做出来之后，我原来在节目里多次提到过，因为我们每一年啊。不，甚至每一期吧，都会有很多新朋友加入。 嗯， 啊，刚听咱们节目的，哎呦，这聊茶呢，咱听听。所以每回很多的到关键的知识点上，还反复的要讲一下， 一定要讲一下。 哎， 嗯， 有一个工艺叫熟成，熟成就是说茶发做出来之后，一定不是最好喝的状态。 嗯， 所以趁鲜趁热不是这么回事，它有一段阶段，就跟那水果刚从树下摘下来，那不一定最好吃，还泛青呢。您稍微的料一料。 嗯， 哎，就更好吃了。 嗯， 是一道理是类似的。 好好好。 哎，那么这种茶也是如此。所以这款茶做出来了有这么两三个月。 嗯， 经过这样熟成工艺，哎，那么它的口感呢，现在是非常的饱和的。 嗯嗯，我觉得杨老师要比咱们红酒的那位老师实在多了。 哦， 哎，因为我们红酒的那位老师，就因为你师姐嘛，那个 那我是比他肯定实在多，你不用说势力啊，方方面面就比他实在。 哎呦，我跟你说吧，这一上节目，这对我们俩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提问呢。 啊，是吗？ 哎呀，上期节目这紧张啊。 哦， 你还好，基本上是我们俩提问你。 哎，对，我他不给我留话，关键是。 所以先提问你一个问题。 啊，好好好。 红酒那天上节目的时候，小胖，我们一块聊的话题就。你要红酒得醒醒啊， 嗯， 是不是放那大肚子细脖子那种， 嗯， 要醒醒，让它跟氧气充分接触， 嗯， 哎，大家喝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会，嗯， 会更好。然后我们就想到茶要醒吗？ 哎，也要醒，理论上是可以醒的，但是前提有个条件，就是它前提放的是个厌氧状态。你比如红酒之前就处于一个接近厌氧的状态， 嗯， 你不管是在橡木桶里边还是把它瓶装之后，但是它上面有橡木丝儿，那这个状态里边基本都没有怎么跟氧气接触，因为保鲜嘛。那么这个之后把它倒出来，倒到一个醒酒器里，醒酒器什么样，就是那个反正很多造型的那种啊，各种都有，让它去醒一醒，跟空气去接触。它这时间不需要很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液体，它本身接触面积就大，它就比较容易氧化。茶第一不见得一定要醒，要醒的茶就是说真是需要醒一醒的，时间一般也偏长，都以半个月起步。 嚯， 你比如说一些老茶是饼的，那饼的它中心的那个部分一般情况下呢肯定是厌氧状态，接触氧气少啊，那我们需要把它撬开，撬开以后呢搁在一个他们说叫醒茶罐，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茶仓，搁到里边就可以。那么这个在一个常温，就是您的就是整个室温呢啊这样的环境之下，让它跟正常的空气，这空气里边就是带水分的、带氧气的、带二氧化碳的这样的空气去接触。但是这样的话，一般醒呢都是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就15天左右。这样的话，你看它那口感跟你刚撬开喝的那个茶不一样，还是有区别的。那红酒不会那么久，红酒就是饭前醒一醒啊。 嗯， 是红酒那么醒的话。 啊， 这顿饭别吃了 啊！是，这不是就半个月之前醒，半个月之后吃饭不喝酒，那酒也喝不了了。 我们也睡了， 啊，对呀。所以酒跟茶有区别，茶是干的，酒它是液体嘛，它不一样。嗯， 好啊。这个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呢，咱们也来跟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啊。好多朋友都发铁观音，铁观音，铁观音。你看，不听口号，您白发是不是？虽然我们带的是铁观音，但是我们要在平台当中的回复乌龙茶， 怎么那么别扭啊？ 那你们，嗯，机器人就这样， 哦， 是吧？更新完了18年的系统，人家更加智能了， 哦， 有个性了，哎，人家就这么，也不能说反着来吧， 这叫溯本求源。 哎呀，对对对， 他肯定听节目的，你看我多 捧的，人家学习的比较深， 是 啊，人家了解的比较多， 对对对， 哎，所以呢，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 是 都觉得铁观音是绿茶， 嗯， 是不是？不是，人是乌龙茶， 是的， 所以想要这个分享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铁观音啊，分数不多啊，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 嗯， 另外呢，今天是一位咱们老听众的朋友， 什么叫老听众？ 老听众的朋友， 老听众朋友的生日没说完啊！老听众朋友的生日啊，这是莫 莫哎 莫啊， 法语啊， 嗯， 法语 莫莫啊啊，这个的生日，你看人家老婆叫的名字叫 Super， 对不对？这多好念， 真 啊 ，Super 双啊！人说这今天是我老公莫啊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一切顺利。来吧，咱得送点什么？这两口子都在听咱们节目， 嗯， 刚刚说到那个熟成， 嗯， 说到这茶，您不能一开始就喝， 嗯， 您得放一段时间， 嗯， 让它跟空气接触一段时间， 嗯， 这就跟两口子在一块儿一样，是不是？ 你真是，你这联系的一点都不牵强， 他多不牵强， 多顺理成章， 这叫升华，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 说 没法体会这种， 我 对 你不理解加深理解， 听我们过来人跟你说 啊，你谈一谈，嗯。 刚结婚的小两口，嗯，我们一般都叫做这叫做蜜月期，你知道怎么叫度蜜月呢？ 嗯， 就跟塞在蜜罐里一样，它其实是厌氧状态， 嗯， 它没有接触空气，空气中的那些养分也好或者杂质它都接受不到， 哦， 等到七八年之后，这些蜜被他们都吃完了之后，开始有一些外部的东西开始影响你们的婚姻了， 哦， 这个时候就容易干嘛呢？变质。所以我们有七年之痒之说，但如果过了这七年之痒，你的婚姻又进入到了另一个层次，这个也叫做熟成的这个过程。 哎，真的，我越来越佩服你了。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 就是有道理，没有但是。我新的一年，我这人的耿直了，我这不是没有那但是，就是很对，茶也如此嘛， 嗯， 一个道理。 对对对，嗯， 我所谓说但是， 嗯， 也是要跟莫啊跟。Super 说，哎，祝你们快乐幸福，红红火火。 对，希望你们的爱情更加醇香， 是 像我们今天的铁观音一样， 哎， 足火铁观音，日子红红火火。不知道你们有娃没有啊？赶紧生一娃出来。 嗯， 哎，好啊，这个接下来咱们继续聊铁观音，是铁观音， 乌龙茶， 乌龙茶。 嗯， 说到铁观音、乌龙茶这两个，可能大家都没有画到过等号，来。多老师介绍一下吧。 那是这个是这些年的一个小问题。 嗯， 那么叫做乌龙茶绿茶化，总体的乌龙茶都在走一个绿茶化的道路。这个道路呢，前些年很流行，这几年有反思。为什么很多人一提起铁观音都说哟，那不是绿茶吗？不赖大家伙，是当年那铁观音。我说这当年大概就是00年前后，可能一直到10年之间，这个铁观音它太像绿茶了，真的是像绿茶。 可是它泡开了叶子那么大，还像绿茶吗？ 那叶子大小那是单一说， 一啊， 它叶子大小确实还秉承了我们说乌龙茶的基本的工艺原则，啊，就是成熟采。乌龙茶一定是不采芽的啊，或者说一定是一芽带两叶或带三叶一梗这样的情况， 嗯， 这个铁观音是对的。但是它做的可轻了， 嗯， 做的非常轻，而且呢，甚至做一些冰鲜茶， 嗯， 这个冰鲜茶。这前些年也是在我国这宝岛台湾比较流行，后来呢也流行到了咱们的大陆地区，在福建比较多。什么叫冰鲜茶呢？得搁冰箱里。你看这几年少了，嗯，这几年少了， 就是绿茶，反正都得搁冰箱里。 哎，市茶早都搁冰箱里，按他们那说法。 哦，市茶就搁呀？ 对，因为呢，他觉得那样会比较保鲜。首先，你先抽一真空，抽真空都不行，你放在冰箱里。 嗯， 这个茶一定你打开，你不用喝，你就知道它的香型，主体香一定是花香。非常淡雅的花香，康色一定是浅黄色，口感一定是鲜爽，这不喝就知道。它如果不是这种口感的，它不必要这么去保存。那这些口感、这些汤色、这些特征都符合像绿茶那个方向去靠拢的感觉了。所以当年的这个茶我们叫乌龙茶绿茶化，这个今天已经有非常大的反思了，已经在往回做了，就是乌龙茶要有乌龙茶的样子。在当年来讲太像绿茶，没有人把大红袍当绿茶，为什么呀？它有乌龙茶的样子， 嗯， 它该有乌龙茶的韵，它有乌龙茶的韵，汤该有厚重感，有厚重感，那么该有它焙火出来这种奇妙的这种口味啊，它也有，它跟绿茶是分得很开的，但是铁观音在当年是分不开了，基本都这样了。可正经的铁观音，我得跟您讲，汤色一定是红中发一点点的酒红色。它不是 红中发酒红色， 对，一定是那种感觉，就是有点泛紫，紫红色那种感觉。 哦，有的不都是金黄色的吗？ 金黄色都算色深的，在以前来讲哈， 嗯， 也那种淡黄色、黄绿色、黄白色， 嗯， 都有。 嗯， 但是那都是绿茶化过的铁观音， 这种茶香不香？香。甜不甜？甜。喝多了以后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肠胃受不了。 哦， 胃刁 劲儿有点大。 它尾雕太轻，它从前期、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就比如说，夏明是一个歌手， 嗯， 但是呢，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你想他想出道啊，或者什么、 嗯， 他没有特点不行啊， 嗯， 好，他就翻唱杨多杰的歌， 嗯 啊，杨多杰比如说唱各种各样什么歌，哇，都特别火，于是他翻唱你的歌，哎，唱的也很有特点，但是让人一听觉得，哎。哎，这唱的跟杨多杰那有点像，哎，有点意思，哎，于是夏明也起来了。起来之后，夏明说：“好了，我现在有自己的风格了，不能再学他了。我开始有我自己的独特的唱法，包括我演唱歌曲的风格等等。”哎，另立一派了。 哎呀，我们这节目多么多元化呀！来解答一下，是不是这意思 啊？你听懂了吧？ 差一步， 嗯， 差哪一步？ 你应该有一前提。 哦， 比如说夏明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美声歌手。 哦，就是还是得有底子的是吗？ 还得跨界。 他原来肯定是有底子的，那但是呢，这些年呢，这市场上这美声呢不太老流行的，那市场一打听说什么比较受欢迎的呢？ 快乐女声啊。 哎，对对对，可能是这路的比较行。夏明老师一看那不行，是不是啊？捯饬捯饬吧，稍微的变换变换风格吧，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专长与风格来迎合市场。 哦， 这个铁观音就是这路子。铁观音的发展史多了不敢说，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开始，那您算吧，200年打不住了。 嗯， 它是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制作工艺，这个制作工艺是符合铁观音的树种的，这些都有。但是呢，可能这些年对这风格有点不接受、不理解，尤其是北方市场的朋友。对这个不认同，没接触过呀。一扫听说这儿喜欢什么呀？说这儿老喝绿茶和花茶，哎，有某些人就喜欢那香的。 嗯 啊，你看那个声调都变了啊。说一箱他就高兴，哎，一箱他就爱喝。汤呢色浅点，别色太深了，色太深我们那是酱油色才这么深的。 嗯， 哎，色得浅点，调呗。连汤色带口感，他就往这个方向上就归拢，迎合这个市场。但他就忘了一点了。那传统工艺是配合它的树种来的， 嗯， 它那叶子它那种不适合按人别那方法做， 嗯， 结果这条路走的还是个比较曲折的路径， 嗯， 10年左右开始往回回归，到今天为止正经耐喝好喝还是要说传统工艺制作铁观音，这是一定的、 嗯、行，一会儿咱们再聊这传统工艺是什么哈，今天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对吧？ 那当然。 鹏鹏就问了，说：“哎，这回的跟上一回那上火铁观音有什么区别吗？” 嗯，是他说的，是你说的， 啊、人家说的是文化 啊，说的就是，咱得把这事儿分开了、嗯。咱们的听众朋友听节目非常认真且有水平，不像某些主持人老师。什么叫上火铁观音呢？啊，我给你来个下火铁观音，你先试试吧。哎呀，是这样的，这两款铁观音是在焙火的角度工艺有所不同。 嗯。 这个火功的问题是铁观音上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这些年绿茶化之后损失最严重的部分，不做了，不用焙火工艺了。 嗯， 那铁观音它所真正具备的香，以及请注意我这用词啊，叫扎实的口感不复存在。 嗯， 这些年做的绿茶化铁观音口感发飘，不耐喝，所谓不耐喝就是乍一喝觉得还行，但实际呢吃喝时间长了以后审美很容易疲劳。 嗯， 那么要扎实的口感一定要焙火工艺产生，那个文火铁观音和咱们今天的足焙铁观音就足火的， 嗯， 是在火功上有差异，是会焙成两个不同的风格。 嗯， 文火的相对来讲文气嘛，那它的焙火度轻一点，足火的那就是足足满满的这个火功。 那从茶道上来讲，足火的是不是颜色更深一些？ 颜色更深，味道更暖，口感更扎实。 嗯， 喝了以后胃里是暖的而不是寒的。后来那铁观音你知道，尤其是绿茶化过后喝完了以后你胃寒， 对 啊，那真顶不住，那还真不如喝花茶呢。 嗯， 那花茶是小叶儿做的那种，它是一滴树种，这乌龙茶不能那么做、 嗯、 它两回事。 哎，安全着陆说了，鸭屎香算铁观音吗？ 鸭屎香算乌龙茶，可不能算铁观音。铁观音跟鸭屎香这俩是一个子目录上的，属于这三级子目录。茶完了以后分成各级的，这二级就是乌龙茶、绿茶、红茶、白茶，这是二级。 嗯嗯、 三级子目录呢，就是到各个品种了。那铁观音也是个品种，刚才我们讲的鸭屎香也是个品种，产地完全不同。 鸭屎香是我国广东的潮汕地区，尤其潮州地区为主。那么我们的这个铁观音是我国的闽南地区，以安溪为主体。那当然了，在我国的宝岛台湾也有铁观音，树种是上个世纪初，不是本世纪，是上个世纪初，有一位叫张乃庙的，从咱们的福建带过去的。 哦， 连炒茶师傅带工艺，带着树种一直带过去。 哦， 哎，到咱们现在台北的这个地儿叫木栅。 哦，好，咱们再聊个旁的啊。老崔说了，我喝完普洱嘴干，这属于正常吗？ 也算上火吗？ 一定要喝水。我如果是长时间喝茶的话，我会嘴干。有人说喝茶应该润吗？我还是这句话，我在节目里反复强调，您别看我是做这项工作的，我应该说茶好，但是我还得说水更厉害。水有任何饮品包括茶在内所不可替代之功效，对吧？咱们见过常年喝饮料不喝水的，你觉得不健康？我告诉您，常年喝茶不喝水的照样不健康。 嗯， 对。 哎，那嘴干的现象就会有，不信您是，您还得喝茶。 牙的色素沉淀快 啊，那是肯定的。那你得跟黄山聊，他那牙色素沉淀才快呢。 好吧， 他们那都是专业工具、啊。 哎呀，你也不能这么说啊，也不能这么说。 你下回细瞅吧。 哎，得 。啊，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哎，尤其在办公室，不是说牙的问题，抛过去，改天周三再看啊。 哎， 就是说在办公室。沏一杯茶，基本上这就当今天的水 是， 对了， 对， 也就是要点有味儿的水嘛， 对， 所以你包括我现在都有点嘴干。 我是这样想，我建议大家， 喝了一天了， 现在这瓶装水都很方便，就买一个瓶装水，搁在办公室当凉白开喝。 瓶装水不环保， 但是至少退一步说啊，您就算天天这么喝茶，也比天天喝碳酸饮料强， 那是强多了。 那天我看一个大夫的公号，人就说了，说你如果坚持每天喝碳酸饮料，坚持啊，每天喝，就大概一瓶到两瓶嘛，喝一个月之后，你的身体会有变化的。哎呀，看完了那个变化，真是，哎呀，吓得不行啊。多亏没天天喝。 什么变化？ 哎呀，好多呀。你比如说啊。放广告都是告诉你。 哦，还不好说啊。还有静也问了，这也是一旁的啊，说北京有没有可以修补瓷器的地方？是国外一个朋友带回来一陶瓷杯子，特喜欢，但不小心磕破了一个小口，又不舍得扔，看看有没有地方修补一下。 修补是两种啊，一种咱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呢，就是锔，上锔子，以前说锔钉，锔钉现在也可以做这种包。就是把这个铜片啊包过去，比如您要是刻了一个小口，而不是说形状碎掉了，那就不上锔子了，直接上包，这也可以。还有一种做金扇，金扇是先用大锡塑形，完了再在上面描金，这两种都有，您可以在网络上咨询一下，价格不是很低的，但是您说我们就为了有纪念意义呢，单说，比如一个小口的话，我觉得五六年左右，不能大啊，这口子不能大，大了以后就得上千，是肯定的， 好，这是反正是有纪念意义的，就想把它， 那你就值得一下嘛。 对，修复一下，好吧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聊的是铁观音，这个我们分享的就是铁观音，所以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乌龙茶啊就可以了，就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足火铁观音。关于铁观音，包括它的名字由来啊，怎么冲泡啊，一会儿咱们在下一时段继续和大家聊。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一力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符合条件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斯柯达。 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昆明湖 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穿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往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我们请出黄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您好，黄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哎，好的。首先说一下北京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冷空气会逐渐加强，受这个影响呢，虽然说阴天，但不会有降雪。在半夜前后啊，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平均风力呢将增大到3到4级，阵风呢在平原地区有5到6级，西部和北部山区呢将达到6到7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北京的平原地区将下降到-6度到-7度，山区呢将下降到-6度到-9度。可以看出啊，夜间的气温呢还是比较低，风也比较大，风寒效应是比较明显的，这样的话呢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北京地区明天白天的天气呢和今天差不多，但是偏北风呢会比今天明显，气温呢也是比较低，由于这个风寒效应啊，体感温度呢也就在0度左右。那么就全国的天气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呢将有大范围的雨雪天气，其中呢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的南部还有黄淮流域，这些范围呢，这些区域呢，以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为主。在江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但是在云南的南部呢，是大雨天气。在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呢，就是以刮风为主了。大部分地区呢，是4到6级的偏北风。那么具体到各个旅游城市来讲呢，像天津呢，是多云为主，-4度到-1度。哈尔滨呢，也是多云为主。在-23度和-11度，长春呢是晴天，最低气温呢，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呢最高气温是也是-9度。沈阳是晴天了，-18度到-5度。西安是雨夹雪的天气，温度呢是-1度到零上的1度。青岛的天气就是多云了，最低温度呢是-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度。南京的天气呢是小雨为主，还有东北风呢4到5级，气温呢在6度左右。成都的天气呢也是小雨为主，气温呢在5度上下。昆明呢有中雨，温度呢要比其他地方都高了比较多，最低气温呢夜间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13度。三亚呢更高了，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呢今天夜间是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28度。这是各个地方的旅游的天气，旅游城的天气情况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啊，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工，我们明天再连线，谢谢您。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5， 基本处于是畅通级别啊，但是也有一些路况路段呢是比较拥堵的，比如说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的由北向南，东四环的姚阿湖桥到十八里店桥的由北向南，还有东五环的环铁桥到远通桥由北向南，还有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但是整体看来啊，这个路况路面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啊，这个一路畅通，所以呢我们可以一会儿来聊聊茶，让您的心情更加舒畅。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继续来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还有多杰。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摇起来，摇起来 啊！摇起来，看着谁？ 两个手一起，哎， 有人瞧见没有？ 他当然了， 这就咱妈还看的吧？ 哎，你这话算说对了啊！我妈肯定是看的，老太太是咱们这北京时间忠实的观众。 但是得跟咱妈说，可能咱爸晚饭吃的得稍微晚一点， 因为改俩小时了。 是的，是的， 不是他都是搁在厨房，他就比我派的，他一边看一边做饭。 行啊，今天我们四个人一块儿，带上咱妈一起啊！ 哦，好好， 对啊， 你没听过一句特别著名的广告词吗？ 什么呀？ 有家有派。 哎呀，看来要装修房子呀！这个平安猫说了，跟这三百饮的那个配方是什么来着？老妈和闺女发烧咳嗽已经反复三周了。 啊，是这样的啊，我给您说的这个小配方呢，是有助于缓解咱们这个，比如说咽喉肿痛啊，咳嗽啊。所谓的三白呢，是白茶、白梨和冰糖，不是白糖啊，得用冰糖，冰糖它才下火嘛。熬梨水您会熬吧？那么熬梨水的时候呢，这里边再放上白茶，如果您家里有的话，最好是有哪怕一两年年份的呢，哎，那么可以放一点呢，这种牡丹级别的。啊，比如白牡丹啊，如果有银针都可以啊，这级别的放进去，别放太少。我建议多放一点。您喝的时候会感觉到呢，微微有这么一点苦，因为你知道那个茶本身它是一种药嘛，所以它当煎煮过后之后，因为熬梨水就相当于煎煮，出那味儿还真是有点药味儿。咱们平时喝的是太温和的一个萃取方法了。你哪药材也不是搁茶壶里泡着喝，你也是搁锅里煎煮。时间长就出那个单独一种药香的味道，但是呢，您不用担心很难喝，一个是白茶本身的甜，另一个呢又有梨来润肺， 还有 又有咱们冰糖来降火，所以三个搁在一起呢，对于您的身体有一定调节作用，尤其是在这样比较，我觉得有点干燥了。 燥 这两天我回来我也觉得 是吧，所以说起到一个缓解。当然，我们如果您主要的症状还是要遵医嘱用药，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不影响，哎，不影响，而且多喝。拿大碗咕咚咕咚喝，你想就是喝茶它也会有好处，对吧？ 对，三周了，这一次的这病毒性感冒啊非常厉害， 是吗？ 是， 真的，就但凡有一个人感冒，周围基本上就绝无幸免的。 这屋里谁感冒了？ 我们都还好， 导播 啊， 哦， 是吗？ 出去，我瞎说的。 哦，那还好。 不，主要是因为太干燥 了。哦，那肯定是。 因为长时间的没有降水， 对， 哎，今年还没下雪呢，好像 是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你想，我们同事说带孩子去看病。哦，基本上只要是能给孩子看病的医院，比如说什么儿研所呀、儿童医院等等，包括朝阳医院，我全是带孩子的， 全 我们真是崩溃了， 全是看这个的。不过还好，就刚刚咱们也听那个黄工介绍了，说华北地区现在已经下雪了，虽然不是北京啊，但是好歹这空气的湿度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那太好了， 好，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聊今儿的主题啊，铁观音。这个说到铁观音，原来咱们其实聊过啊， 简单的聊过， 对，简单的聊过， 嗯、 包括它的这个名字怎么由来啊、 嗯， 咱们也说过， 有很多传说。 对，来花花说一个。 好，其实都是我说的，一个是王说，一个是魏说，那不就都是我说的？ 哎、对对对，加在一块儿就是他说的，他就这印象深刻。 是是是是， 还乐得真开心。 来来来，那讲一下。 来，我讲一下啊，这个现在认为呢是两个说法，一个是王说，一个是魏说，一位是姓王的叫王世姓。 嗯， 哎，一位姓魏的叫魏阴，阴就是阴凉的那个阴，哎，一个草字头，一个阴阳的阴。这两位呢，身份不太一样。姓魏的这位呢，是一大爷，是一茶农。哎，咱们姓王这位呢，不是大爷了，是一大人，是一位官员。哎，是这么两位。那么，但是呢，有类似的地方。我们当然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因为你传说哪个你也不能当真。但是呢。传说的背后一定有一些规律可循。你比如说两个人说的时代是接近的，一个说的是雍正末年，一个说的是乾隆年间，这两个年头差的可不多。这可不是一说宋代一说明代，没那么多，前后差不过十来年左右。那么在历史长河来讲，这是一个区间范围内，这两个应该说在一个范围内。其次来讲，地点是类似的，可说的都是安溪、哎、说的都是我们福建的安溪地区，怎么没人说别的地儿？不是说江西了，不是说广西了，不是，就都说到具体这个县上了，只是山头不一样。但是我想，那也就是说，大概在清朝的康雍乾中的雍乾二朝，雍正朝的末期，乾隆朝的初期，这个阶段，在我国的闽南的安溪地区，出现了这样一个茶种。就是我们说铁观音，铁观音是个种， 嗯， 这是一个品种的名字。 最早的时候就叫，就是这种吗？ 就叫铁观音。所以这儿我得给您多聊两句。今天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市场上看俩字儿叫正丛铁观音，跟单丛那丛， 嗯， 叫正丛铁观音， 嗯， 有的就叫铁观音，这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叫正丛铁观音，它要求什么呢？要求你用的品种也得是铁观音。用铁观音的树，再用铁观音的制法制出来的，这叫正丛铁观音。如果说单叫铁观音呢，单叫铁观音可能用的不是铁观音的树种。 哦， 哎，那拿我国台湾地区来说吧，那它当地有四季春啊，啊有金萱啊，有翠玉啊，这理论上如果按铁观音的工艺做，也能叫铁观音。这个铁观音，说的就是工艺名称，而非品种名称。 哦， 如果前面加正丛。哎，那基本上说的就是，即使这个树种，我也按这么来做，这没有说个优劣之别啊，它会做成不同的特色。大家别迷信，说那就好，这就不好，不是这道理。但是您就心里有一明白，一看这信息点，就知道怎么回事。 嗯， 咱又说回到这周三这嘉宾啊，咱们这黄老师，他得教你看酒标呢。但这酒标上有信息， 对， 哎，一个道理。咱这茶上，咱不叫茶标，但是茶整个这个包装上、外包上，它会有非常多的信息。人家不是没体现，是咱没看懂。 嗯、 别看它都是中国字儿、嗯，但是它这个信息，咱得慢慢把它拆解开来。 嗯， 哎，这说的是铁观音，由来就是我国的安溪地区。 嗯， 怎么跟我听的不一样啊？上一次我记得讲的不是托梦吗？ 是没讲到那段啊。那小孩爱听， 这有意思，怎么不讲啊？ 你看，他就爱听这故事，你知道吗？ 哎、就是小胖说这意思就是，传说很多， 啊， 就是王说和魏说，这是一种， 啊，就魏说里边有一托梦说， 哎，对对对对， 啊，就是说这个姓魏的这位茶农呢，这大爷呢， 嗯、 哎，他这个 特别喜欢观音， 是， 哎，完了，人家后来有这观音指点吧，或者说有这种神照出现， 说那儿有一棵树， 哎，这树不得了，不一样，他过去一看呢，确实，首先来讲呢，叶片更厚一点，大一点，就是你知道这茶农看树是看得很准，咱这外行去看都一品种，其实这里边可能那茶园里有四个品种。 哦、 啊，经常这种情况，你看的都绿油油的茶树， 嗯， 它不一样。细瞧那叶子，那比如说稍微的泛菱形的，泛鸭蛋圆的，哎，有的呢还带一个稍微歪一点那个小尖儿的， 嗯， 哎，那都不一样。或者有的那个你细看的叶缘边缘呢有刺儿，就是倒刺儿的这种感觉，它都是不一品种。 哦、 但是咱这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带学生去看那茶园，这拍两照片都走了，看不懂嘛，就一看啊，这茶园走了。所以我说回来，这大爷，我说他是个茶农，所以他对这非常敏感。他一看这棵树就不一样，还真跟 仙人给他托梦指点的，这有点关系。 嗯， 到这地儿一看，还真出现一棵不一样的树，这树有益于其他的品种。说有这种情况出现吗？这符合科学，因为以前的都是有性繁殖，它不是无性扦插。 嗯， 那无性扦插的基因是复制的，那它都一样，它只要是有性繁殖，它一定会就产生不同的变种。 嗯， 这是一定会有这种可能性的。那么它出现这样一棵树，它非常细心的把它发现了，那再把这个树的茶拿下来，就茶青拿下来再做，做出来之后发现口感非常的不一样，那么这样又把这棵树从上面挪下来也好，或者说他再把这个做扦插也好，就把它或者说它的基因谱系发扬光大，它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你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传说看到的这个背后的本质就可以了。传说呢您听就行了，我们听本质。 哎，其实传说挺好的。 嗯， 对吧，有的传说啊就有理有据，我觉得。 对， 像这种其实为什么传说能传得更广， 嗯， 因为它接地气儿。 对， 嗯， 谁不做梦啊， 让别人好接受。 对， 有道理。就而且他这后边这个夏明老师说的也对，就人有合理性在里边。 嗯， 你让咱编这你编不了这么圆。 对， 那当然了。 哎，人家那一定是有类似的事情，但是呢可能后代有加工， 嗯， 历代有发挥， 嗯， 说的更好一点，更有趣一点，这是有可能性的。 嗯嗯， 因为这些都靠谱，就相当于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是是是， 这是有可能。 那肯定是。 类似于有人说啊，您写这篇小说，或者您编这部电影做编剧，您当时怎么想的啊？我做了一梦，突然之间我就那什么了，然后就赶紧记录下来这个故事。 嗯， 这也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来源于生活嘛，高于生活。 对 啊，这个传说是这样，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是的， 就跟你白天看了一什么片儿，对你印象还挺深刻的，你晚上一定指定梦大片儿。 是， 对吧，基本情节差不多，真的、 嗯、 是这样的啊。就跟我钓鱼似的，我只要出去钓鱼，晚上做梦肯定全是鱼。 掉水里、 我以为晚上就梦见撒网，一人撒网。 不是，他晚上会全是鱼掉水里了， 就是鱼就比我还大， 哦、 我就抱着鱼走了。 好家伙，你细瞧吧，可能鱼抱着你走呢。啊， 也有可能。 不，那就是快过年了，抱着金鱼嘛。 啊，大娃抱金鱼。 今天聊的是铁观音，好多的朋友都在问说，今天这铁观音跟上一次那文火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再说一下、啊，这个关键的区别在于焙火的工艺之上。那么一个文火做的大概就三成火，火比较轻，但是如果是最传统的工艺，要做成十成火、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工艺，所以它的火功会比这个更足，喝起来口感会更扎实。请各位注意我用的这个词儿，我上一节讲过，我说形容焙火茶的口感要用扎实来形容啊，非常实打实的一个口感，而这个口感可能没有那么华丽，但这个口感一定非常的耐喝，耐欣赏。 嗯， 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画也好啊，或者有的时候一个服装也好啊，哎，乍一看很吸引人，它有特色吧，啊，有特色都容易吸引人嘛。但是呢，时间长了可能不是那么的耐穿、耐看、耐赏、耐品鉴。 对，快消品。 哎，对了对了，有点这意思。这焙火茶呢，是懂茶的人最着迷的。其实当年乌龙茶或者铁观音绿茶化的时候，懂茶的人是最苦恼的。为什么我不爱喝那个绿茶铁观音？那个争夺的是什么呢？咱们今天这话应该叫争夺的是小白的味蕾。 哦， 我没喝过茶，我一喝这个，哎呦呦，还挺香的，哎，喝吧，喝时间长了胃疼， 嗯， 他受不了，这样还坏了。这些朋友可能以后都不喝茶了，这辈子都不想喝了，说不爱喝茶了，这茶喝着味儿还行，一喝这胃不行，他形成这种偏见。所以说，今天回归到一个扎实的口感。一个传统的焙火工艺上，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啊。但是这个焙火太费劲了，是用炭火、 哦、 不是电火。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你说到了传统工艺嘛，说这个铁观音最难得的就是这传统工艺的制作嘛。传统工艺到底是足火的还是文火的？ 当然是足火的。首先 一会儿再说，别着急啊。还抢答呢，先进一条广告啊。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聊聊茶，打打岔。 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有请多老师说一说这个铁观音的传统制作到底是祖火还是文火。 这我得批评你，给我引这么大一话题，塞一条广告啊，我这人容易内伤，你知道吗？ 金主大还是你大 啊？他大。这个刚调动起的这个积极性啊，这个我说一下啊。首先来讲，工艺上它不是光在火上有区别，这个理解就浅了。从前期的尾雕到往后的发酵再到最终的焙火都偏重，这是传统的工艺啊。这样的话呢，第一它好保存，这是最朴实的感觉。你以前没冰箱，没有现在的这个快递业务，那打这地儿运到另一个地儿，很多时候都得出海，那怎么运啊？你想冰鲜那不可能啊。 嗯， 所以它在工艺上一定要做调整，同时更符合乌龙茶成熟采的特性。什么叫成熟采？就是采大叶子不采芽儿。绿茶就是嫩采， 嗯， 越嫩越好。明前那小牙尖儿，就这么一点点儿。他们说那牙尖儿像什么呢？形容像米粒儿一样。你想那米粒儿才多大吧？ 哦、真是很小了， 非常小的牙尖儿，那叫嫩采。乌龙茶不兴这个，乌龙茶一定要采叶子，因为只有叶子里边才有足够的化合物，最终能形成丰富的花香和口感。 嗯， 所以绿茶淡，淡就淡在这儿了，因为你太嫩呐、啊，嫩就会有这种淡。这鸡汤的感觉很鲜很嫩，但是后回味不多。 嗯。 乌龙茶的回味很足，所以一提乌龙茶都有个韵，喝这铁观音也有观音韵，那韵打哪儿来？那韵就打那个成熟的叶子里来，打这些工艺里边来。所以说后来这绿茶化以后，这乌龙茶没韵了，韵律之韵这没有了，那就失去了乌龙茶最核心的审美。人家绿茶最核心的审美是赏什么？是赏嫩。黑茶是赏什么？赏沉。乌龙茶赏什么？赏的就是韵。红茶赏什么？赏的是润。 花茶香， 花茶是香， 好好， 花茶是香、嗯、啊，各有一不同嘛。 好好，哎，那多姐，我能再问一个旁的吗？ 哎， 就刚才你说了，在茶园当中有可能有很多的品种， 是， 但是小白们是看不出来、哎， 看不出来。 但是我就想，茶树爱长虫子吗？ 长啊，爱长虫子。 是类似于腻虫，还是说不也是那种大青虫似的那种？ 那不是，不是，它基本上吸引的，你比如说最有名气的虫子吧，这应该是最有名气的虫子，叫小绿叶蝉。 嗯，对，就是咱们上次说的，因为它吸过里头的汁儿，以至于我们又有一个新的品种 叫东方美人。 是的， 但其实呢，它是逮谁吸谁。 哦，逮谁吸 啊？它这个是两岸三地都有这品种。 哦， 啊，它这是多奇明星，它是属于，你想这是一个生物嘛？哦，所以在咱们福建的茶区啊，广东的茶区啊，都有这小绿叶蝉。 不，我的意思就是，那用不用施点肥呀、啊？ 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驱虫的呀什么的。 首先是这样的，这个茶园呢，如果从自净的角度来讲，它可以有一定的代谢能力，这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小绿叶蝉有个天敌叫红蜘蛛，所以很多人到茶园里边，如果你看到蜘蛛，老都大叫，因为那蜘蛛挺大个的呢，就我现在比过这么大。如果把那爪算上， 小鸡爪了， 哎，对，小鸡蛋那么大， 嚯、 哦，哎，得那么大。但是说我说的是爪啊，那中间那没那么大。但这种呢，专吃小绿叶蝉，它是一个平衡的过程。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茶叶一般采呀、啊，你注意，一般的采都是春天，或者是秋天， 就没到长虫的时候， 盛夏才长虫呢。就天气得够热啊，茶山的温度一般普遍偏低，所以不是特别爱长虫。 嗯， 你海拔都过1000的，比下边的温度要低3到5度呢，它不太爱长虫、 嗯， 尤其是在春天。所以采茶为什么也辛苦呢？落回来这话题上了，它就是冷啊，初春时节上山就采，一直要采到清明之后，立夏之前，这慢慢天气才热起来，但是基本采茶就停止了啊。那么一直到秋之后才开始再采。 嗯， 所以还好，还好。 嗯，好，我还有一问题啊、嗯，这个铁观音我特喜欢，从小就喝，真是从小就喝。嗯，都说是好茶嘛，啊，都是别人送的。然后呢，就是有人说，你刚刚不也说了吗？这个铁观音的采茶是分春秋两季、 嗯， 但是春秋两季的茶其实味道不太一样，或者说它喝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有一个叫什么？春水秋香，对吧？这是什么意思呀？ 春水秋香，我们做茶里边说的水啊，说这个水要好，说的就是茶汤。 就喝的这个茶汤感觉要 汤好， 汤好， 或者说它的香气可能你闻起来没那么足，但是茶汤里边喝着香气很足， 比较饱满 啊， 口感比较饱满。那秋天的茶呢，可能就香气比较高，但是这个说法呢比较笼统了啊，不一定是这样的 啊，不一定啊， 不一定是这样的。春秋两季都做好茶，其实春秋两季都做好茶。你要知道我国呀，我们先人做茶一定是从春季开始的，就做春一季。 嗯， 以前只能做春一季啊，因为我做茶经研究的，你茶经里边讲的非常清楚，那就做春季，是二月、三月、四月间，那就是说农历的春季，在这个季节做茶。那后来随着茶园管理技术的提高，对茶树的利用率就提高了。你等于做一季的时候利用率是很低的，那三季都是放荒，三季没用，就这一季有用。那三季等于是白种白养，就那一季有收成。 嗯， 那随着这个茶园管理提高以后，秋季也可以适当的采一采啊。哎，所以慢慢就开始有了秋茶， 嗯， 还有了夏茶、冬茶。但是呢，以春茶为最主体，秋茶其次， 嗯， 两者又占到了整个茶叶生产的绝对主体。夏茶和冬茶，尤其是冬茶，都是非常少的，不多见，不多见。你说风味各有风味，我刚才听众朋友们咱们都了解的鸭屎香， 嗯， 鸭屎香如果您喝冬片是最香的， 哦，冬片是最香的， 最香的鸭屎香冬片，甚至说在全年里边的茶价钱卖过春茶。 嚯， 啊，品质好，而且产量极低， 嗯， 啊，它是单一个特色，哎，但平时还是和春秋的多。 那比如说茶山上的那些茶树，你说了春季它采，秋季采，那会不会像其他的植物那样，比如说桑树，啊，或者说香椿树， 嗯， 啊，人都说了，别都摘喽，都摘了这树憋死了，所以茶叶。都摘了，哎，树说了，哎，你把头发都摘了，不行，我憋死了，会吗？ 啊，会，会 啊，真会 啊！我亲眼见过憋死的，啊，也会有。是这样的，首先来讲，茶树是个四季常青种啊，它不会有枯枝啊，不会有黄叶，不会有落叶，这它是不会的啊，它是四季常青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范围之内呢，我们采摘理论上你只能采的是什么呢？是当年新冒出来的芽头。那有的那个叶子已经很大了，它是粗老叶，它可能挂一年左右，可能更多了，那你得留着。第一，它做不成茶了，它已经都蜡制了，就那表面形成那一层，就跟那个拿那个蜡油滴上那感觉似的，都油亮油亮的，我们叫蜡制层，那就做不了茶了，那就已经比较低档了。但是它能干嘛呢？光合作用没问题，所以那留着光合作用，只采嫩芽。 嗯，好啊，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发来问题啊，大家都知道什么问题该问谁。啊，比如说这个一目九成昏说了，维哥，这茶泡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泡不好会不会火气重杀口呢？维哥呀，是特别注意泡茶的工序的一个人， 那当然， 特别讲究， 那当然， 尤其是器皿啊，不同的器皿选择泡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 啊。一会儿呢，咱这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维哥跟你说说，这个茶究竟该怎么泡？ 我很期待， 哎。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歌华电视院线隆重推出2017年终回馈活动，点播影片参与活动即有电影周边礼品，东林咖啡机、华为手机等你拿，看大片砸金蛋赢好礼，就在歌华电视院线。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 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我这惦记着我，我很开心，打个招呼， 回一下，回一下、 啊。对对对对对，我一定得说一下， 有 回来了啊，必须回来。 行，对他回来了，听见声儿，这真人啊，我们真的是在直播啊。这个视频直播怎么看？有的朋友问了，两种方式，在您的手机里边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可以直接进去。现在应该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了。2018年，我们是2个小时的视频直播，想看我们的样子啊，就直接在那边，这个可以，这个18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视频有更多的玩法啊。除了像这种招财猫式的招手，我们设计一些高级的啊。还有呢，就是在您的电脑上输入北京广播网，里边也有视频直播的页面，现在一定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了、啊、两种方式。今天我们聊的是铁观音，刚刚我们为大家解答了一下铁观音是怎么来的，包括铁观音不是绿茶，它是乌龙茶。所以呢，今天如果想要这个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祖火的铁观音啊，有多少年了？ 有多少年了？ 什么时候茶？去年的， 啊、就是17年 秋 茶， 秋茶， 秋茶， 哦、 秋茶， 17年的秋茶， 半年了。 嗯，怎么着？你半年也说一回啊？你不明白？ 这个不，时间不算长啊，尝个新鲜吧啊。这个大家可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CHWL876。 是，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还说呢，那个多杰推荐必出、 必属精品， 哎，必属精品， 嗯 啊、哦， 所以他 必属的精品， 嗯， 那 啊，必属精品，谢谢您，谢谢您，是这样的，我听成必属的精品了。 你就跟我们另外一嘉宾似的 啊， 说就这北京话吃字都能吃得厉害到什么程度 啊 啊！ 你们哪位北京嘉宾？ 那个吃了会微笑的那个 哦， 哎、 你说、哎、 对，他说的那个，给他那个交通卡充值， 嗯、啊， 给了人100块钱，跟人说充值，后来就因为吃字吞字嘛，人家收费的人说。充20，他说不是，是充值、 哦、 不是充20 啊、哦！你看看， 你看， 这说明人那边的听力也不错，怎么听出的充20？ 那是因为隔着一层玻璃 啊、 哦！ 是是是， 说的稍微连贯了点，我充20， 可以吧？因为北京人都这么说吗？ 还真行哎， 没 对吧？ 是不是像20？ 是是是， 嗯， 这跟我刚才说的有关系吗？ 好啊， 这 个 人解释的还挺带劲，这是。 就讲故事 啊，讲故事啊， 聊天嘛啊。这个上半时段呢，有人提问了， 嗯、 点着名的问啊。咱们呢，就让对这个泡茶工序啊，而且这个对泡茶这个艺术特别有造纸的啊，造诣的啊， 我就会造纸。 维哥啊，来跟他解答一下、 啊、 今天的这个祖火铁观音怎么泡？ 各位，这是本场的亮点。 哎， 真的， 哎、 今天的彩蛋，本场亮点、 哎、 来。 哎。最近我新收了一个杯子， 嗯， 真的，就 最近那推车的没来， 不不不，嗯、我们家那边是 啊，推你们家那 不是不是，清仓甩卖 哦，还是你看 哎 改做商了， 哎哎、门口摆一扎多的那个半杯子，那个不是搪瓷的， 嗯， 应该是，反正烤漆的吧， 嗯，你听他这都他论扎买杯子啊、 哎， 你说， 然后他是。你想他一直放那广告就是5块钱买不了吃亏，5块钱买不了上当、哎、我就挑了一个外头带一个打着小伞的一个小男孩那杯子、哎、 哦，带造型的， 这是5块钱买了一个、嗯、哎，这个杯子现在开始因为它好刷呀，所以基本上比如我在家里喝啤酒喝白酒喝茶以至于喝酸枣汁都使这个， 刷牙不用吧， 刷牙我一般用手捧， 省杯子， 哎，特别好 哦， 特别好，真的，而且它不容易留味儿，因为你想它外头烤漆的嘛，所以基本上上次喝的那个一刷完了以后基本特好， 是， 尤其比如说你要喝茶的话，它不是时间久了它挂壁嘛， 啊， 但是拿百洁布一擦特亮，特别好 哦， 真的。 你说的跟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之间的关联度是？ 我的意思别在意，拿什么喝都行。 哦、我想问一个，就您那杯子还能看出挂壁来？ 容易，容易 能看出来。他那杯子都是喝茶种花两用的。 呸、 嗯！就我说两句啊，我人家听众朋友等着听呢。这个咱们这个焙火铁观音啊，这祖火铁观音。 嗯， 铁观音是乌龙茶，乌龙茶呢用功夫泡法是最合适的了、 嗯、 那您不管是闽南乌龙、闽北乌龙、潮汕乌龙还是台湾乌龙，都可以用我们的功夫泡法。所谓的功夫泡法呢， 小壶小盅，人家那个茶杯都不叫茶杯了，叫茶盅。哎，徐喝徐啜，哎，一定要啜着喝。哎，有点这意思吧？啊，这个动作，这个声音都很面目可憎啊。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路子，就是一种品味。所以我建议您呢，茶汤不用泡的太多，选的泡茶器也不用太大，不用太大啊，不就是我们说的不要广。 哦， 哎，咱们说煮饺子水别太宽啊，咱什么都懂。你看，就是说整体的这思路上，建议您的茶器选择150毫升上下的就可以了。 嗯， 不要再超过150毫升，一般的马克杯都350毫升，它比较大了。 嗯， 那如果说这么大的马克杯怎么办呢？尽量把茶水比例调整好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求的茶水比例是多少呢？ 1:150吗？不是， 1:150，那绿豆汤吗？那是。1:150像话吗？1:30，1:30，150克的水，大概是。 我只记着150了。 哎，是150。 记错了，5:150。 啊，对， 嗯， 啊，还得约一下呢，王先 生。 嗯嗯。啊，1:30左右的比例就比较合适了。那我说的1:30，请各位听众朋友注意，是您要泡很多道的，反复出汤的，那大概是1:30。如果说我就是玻璃杯子，或者我们就是一个。嗯，这个马克杯啊，这种，就来一回，那不能够反复的这种，就是说最最直白，那茶叶不捞出来，就跟着一块喝的， 嗯， 那可能就一回的，那您的比例就是100:1.5，100:1.5，100毫升的水，1.5克的茶，茶量尽量减低一点， 少点， 少一点， 嗯， 这样的保证您的什么呢？茶汤的饱和度够， 嗯嗯， 咱们有的时候泡茶呢，浓是一方面，浓不可怕，我跟您说。您还别笑话我，浓了能兑水，浓了一定能兑水， 嗯， 只是说没有原来那么好的口感了。 嗯， 但是我挽回弄到80分，可你淡了可坏了。 嗯， 这要一淡，这不行。那 能不能再加点叶子是吧？ 啊，不行了，那它的温度下来了。 啊，哦，也对。 对，它温度整个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当你这茶泡的水气了，喝出水的感觉来了，那就不行了。 啊， 茶汤它就是茶汤，您注意体会我这种老说杨老师，您说我们这怎么泡茶能好喝？泡得像茶就好喝，泡得像水就难喝。茶跟水一定有区别，再淡的茶也不是水。您体会我这话吧， 嗯， 一定有区别， 嗯。 可是这茶汤里边要喝出水味来，这茶好喝不了。 对， 就这么回事儿。 嗯， 所以说这个茶水的比例的掌握很关键，很关键。 哎，那你比如说外头卖的。特别流行的一般铁观音都是抽真空一袋一袋 哦， 那是不是也就代表说这一袋正好就放在杯子里？ 它一般都是啊，一般都5到8克吧。它现在打这抽真空包装，一般都有打5到8克的， 哦， 啊，这种都有。除了极个别比较珍贵的茶以外，我是不建议打抽真空的。 嗯， 啊，尤其是不建议打小包装。第一个小包装本身就有破损，打小包装的途中一定会破损。 嗯， 其次来讲，如果有人朋友说我还想料料这茶可以放的，我先说一下，焙火铁观音也好，文火铁观音也好，都可以放。 今儿这茶还可以放， 可以放，我自己也有留，哦，啊，我自己也有留啊，我每年都会留一些，就是所谓的喝老铁，哎，那感觉又不一样啊， 哦。 所以那这怎么放呢？你抽小真空包装，其实不利于后期转化的，啊，大袋会好一点。 嗯，哎，你放两年，再出一个，贴一名字叫扎心呢。 为什么呀， 老铁们？ 欢迎你们俩真是搭档，就绕这么三圈，你愣一下能听出来了。他之前跟你商量过了 没有？ 你喝下吧，可以啊。 来来来来，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啊。 哦， 因为今天咱们说的是铁观音， 嗯， 乌龙茶嘛，啊， 嗯， 这个海天就说了，说问一下，闽南闽北的乌龙茶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有区别，闽南闽北一个主产区是在我们说武夷山地区。一个是在安溪地区，这俩地区当然都是山区啊，但是不太一样。闽南首先不是有很多山，闽北山比较多。如果去过武夷山，现在是个自然保护区，可以看风景非常秀丽，多沟坎坑涧，它都是在山缝里种啊，它不是大平原种。它的茶呢有比较明显的盐韵啊，所以说叫武夷盐茶，武夷盐茶。那盐韵什么味道呢？就是矿物味道， 对， 它的矿物质的味道比较足。那么到了闽南地区呢，安溪啊，总体的海拔度偏低，那它产茶的这个地方就算高的了，大概呢也就是个500米到1000米左右，一般情况下都是800左右，600-800就可以了，这个这山就可以了。那你看地势上就有个区别。其次来讲呢，形状有区别， 闽北茶多是条索状的，就是直条型的。 嗯， 啊，胡桃花也好啊，肉桂也好，水仙也好，多是这种。 嗯、 闽南的茶呢，多做包揉，揉球的。 嗯， 哎，不管是佛手的，还是我们说的铁观音的，它都是揉球的，所以形状上也比较容易判断。那你说工艺上，因为茶树品种的不同，所以工艺处理上亦有区别，亦有区别啊。这两者之间都对我国台湾地区的茶有影响，我国台湾有影响。最早一批到台湾的茶是闽北武夷山的茶，我说的是品种啊。 嗯， 那么后来我刚才跟您讲了，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那当时是什么时期呢？是日据时期，日据台湾时期。那这个时期咱们这个张乃庙啊，现在还有他的纪念馆啊， 嗯， 他的这个茶又从安溪地区带过去，这两波。 嗯，好，咱们这个先把铁观音放一边啊，咱们聊个旁的。张妮说了，说那个多宝宝好啊，最近刚收了一盒日照绿茶，这怎么样？怎么收藏？ 哎，日照绿茶历史不是很久的，日照绿茶是比较新的茶啊，甚至于说这个创作这个茶呀，咱们在日照种茶这段历史呢，我还有一定了解，因为我当时跟很多当事人的老师聊过。七八十年代的事儿，或者八十年代之后的事儿比较多。日照茶非常好，日照绿茶是不错的品种啊。咱不是给日照代言，山东日照，为什么呢？跟它这日照有关系，跟它时间有关系。它是我国产茶区里边比较偏纬度高的，对吧？你看它在北方，是典型的江北产茶区。那么与江南产茶区不同，它的日照时间比较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它产出来的茶，坦白讲劲儿大。劲儿会比较大，你知道那个日照茶，你去看就做的时候，它不得有个揉捻的过程吗？啊，那一揉，那个出汁儿啊，真是出汁儿，啊，那就是它整个茶底的内含物质丰富的表现。 嚯， 啊，这个在南就江南地区的茶不出现这个特征， 哎，这挺有意思的啊。你看，它叫日照日照啊，它又是海边，相对是不是就是日照相对充足一点，对吧？按说它应该晒的应该干不呲咧的， 对呀、 啊。像江南，你看江南的姑娘 多润、 啊、多水润啊，它应该一捏就出水啊。 不是这个道理的，一捏出水不要紧，那我说这出汤就不容易了，因为它就有内含物质，它是种粘稠状的。 出水显得干净一些，出汤显得脏了一些。 出汤显得有内涵。 哦、 可是如果要是搓揉的话，把里头内涵物质搓走了的话，那喝什么呀？ 不就在表面上挂着的吗？ 哦，就是在表面挂着啊、哦，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表面上还能挂住一层跟白霜似的东西，都是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 啊。 我们俩可能想多了，我们俩想着是拧衣服呢，是吧？ 啊，对， 那水 七了 八的往下走， 全干了 啊！不是，它搓就是为了一个定型， 明白 。所以说这日照茶，落回到这话题上，您喝吧。首先来讲，应该相对比一般的绿茶要耐冲泡一点。 嗯， 当然它总体是绿茶，你不能要求太高， 嗯， 你不能说跟单丛似的二十冲有余，那不能够。但是它比一般的绿茶要耐冲泡。这是肯定的。其次我告诉您，我不知道您这茶人家送的还是您买的啊，日照绿茶不是一便宜茶， 可以哥哥 啊，不可以哥哥，必须今天喝完、 哦、就得喝鲜， 就得喝，它是喝新茶的、 哦、 它是喝新茶的啊。冲泡方式跟一般绿茶倒是没有什么区别，一般的玻璃杯也可以，上条索或者说直接用盖碗都可以啊。 就是日照绿茶我还真喝过，原来在青岛喝的， 嗯， 当时觉得喝特好喝， 是 还专门从我领导那儿就是弄了一盒回来， 嗯， 但是回来之后再泡就不好喝了， 嗯， 我就说哦， 因为你在那边喝的水跟这边的是不一样， 我就说这是水的问题， 是 啊、后来也就可惜了那茶了，就不知道扔在哪儿了，就丢了。 这日照是一小众茶，为什么呢？它本身的产量就低，它的种植面积太小， 哦， 那么它当地呢还有这个自己消费的习惯， 嗯， 啊，出来就更少，不多。嗯， 好，再来看看这个 Monica 说了，说哎呀，铁观音我已经买了啊，刚刚打开收音机我就已经分享了啊。我之前是那个送什么我就喝什么的那位啊，现在我觉得多杰推荐的铁观音不错，上次应该是喝完了那个文火铁观音、 嗯、 觉得很不错，说以后再有铁观音还入手啊。好，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大家这个可以回复乌龙茶，如果你也喜欢铁观音的话，回复乌龙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要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 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好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的问题啊。您说了，多杰，那个凤凰单丛和铁观音在口味上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吗？我感觉都一味儿。 哎，那不行，那这俩有区别。那您要说都一个味儿，那您喝的应该是绿茶化以后的铁观音了。我建议您要从传统铁观音入手，才能真正理解这款茶为何能立足我们中国茶界200年，而且它历来都是名茶，不是今天捧的，是名茶。甚至说在清代、民国，它都是名茶，啊，都是名茶。原因在哪儿？首先来讲，我们说凤凰单丛啊，整个的单丛茶做的是乌龙茶里边相对来讲偏轻的， 嗯， 口感会相对偏轻，那是跟它当地的饮食结构习惯都有关系。我原来说我是潮汕地区的朋友，最喜欢什么呀？喜欢吃鲜，这东西不鲜不吃，它一定要那个鲜的口感，不管是山珍海味，甚至于就最平常，咱们说吃个鸡肉，吃个牛肉。他说那美味最美的味道是鲜味儿， 嗯， 要新鲜的那个味道他觉得最好，他做茶一定有这个影子在里边，他保留那个茶汤最鲜爽的部分，跟他当地那个树种也有关系， 嗯， 但是他最后再做出来。所以凤凰单丛喝着香高水甜，鲜爽度高，鲜灵度非常高， 嗯 啊，那么这是单丛茶。那么翻回头来说，这个铁观音可不一样。铁观音口感我刚才反复在前两个时段我用来扎实来形容，它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口感，这个口感是万万用不到形容单丛上的，所以这区别你就会知道了。它会更稳重一点，它口感会更稳重一点，因为焙火工艺还有前期的这个尾雕和发酵的问题做的相对会更足，所以这口感喝起来呢有厚度， 嗯， 有韵律，有独特的观音韵。我觉得这些年啊，我多讲一句啊，这铁观音有点让这个给糟践了，让绿茶化这件事给糟践了。现在很多朋友一提铁观音不好喝， 嗯， 对吧？其实时间长了，你真觉得一个茶种的红火有的时候是双刃剑， 嗯， 它带来了好的一面，但有的时候有可能那种负面影响是能够影响它很深远的，甚至说对它200年的历史，对它传统的工艺，对于它在整个咱们说人民大众中的这种形象都有影响， 嗯， 所以这也是这些年一直在反思的问题， 嗯， 然后要想让铁观音再被大家所欣赏，体会到哟，铁观音真是好茶，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当年王世庆就那王说，他把这献给乾隆皇上，乾隆皇上愣能爱喝了，那你就得从传统的铁观音入手， 嗯， 哎，你想他从福建给带到北京来，他可没有抽真空，他可没有冰鲜，可是到这儿怎么皇上一喝还好喝呢？他就说这里边第一它能保存，第二还经过了这个后熟的工艺，正到这儿是好喝的时候。 嗯，哎，说到这个安溪啊，你去过对吧？ 去过。 安溪大吗？ 不是很大。怎么了？ 我就想，因为铁观音太有名了 啊。 你想我那时候作为内陆的城市，多内陆的城市，我们那时候就能喝着铁观音。 嗯， 当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人都不要铁观音。 嗯， 就安溪那么点地方，它产的那一年。就算两季采， 嗯， 它产的能够全国都能喝着吗？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喝到的铁观音，就像你说的，它可能未必是用铁观音的树种做的，它可能也不是安溪产的，也可能是别的地儿产的，但是它是制作工序差不多，所以呢做出了类似于像铁观音的。 那咱们一个一个说，首先来讲，安溪地区也不光有铁观音一个树种，比如说有这个毛蟹， 哦， 啊， 本山。 哎，这都是就或者是统称叫色种啊，这种都很多，那么都可以做，这是第一个问题， 都可以做成铁观音， 可以做、 哦、 只是很多人喝不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说你刚才讲有一点说的不准确，说两季采是不准确，铁观音最火的时候能七采 啊， 六到七采一年。 哇，长这么快呀、啊、我的天， 长是可以长的，是长得起来， 不是说不能拔干净吗？ 就不拔鲜叶儿，不拔老叶儿、 哦。 但是 你得说六到七彩的话呢，质量不好 啊。对对 对, 对， 所以这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就说这东西红火以后呢，它就有利润，有利润之后呢，刺激大家的这种生产的这种积极性，但是积极性太高了也成问题，积极性太高了有点竭泽而渔的感觉了。 嗯, 嗯, 嗯， 这不是好事。那你说你那么大的产量，的确如此，那全国人民都知道铁观音了，都需要铁观音了， 是啊， 我说产量带不动了怎么办呀？那好，一年有六到七彩，那会儿最高峰，但是这里边就充斥着大量的品质不是那么好的茶，因为这茶是这样，它不是大白菜，它不是说我长这么大了就能采，它的内含物质得够啊，因为我们不吃这叶子，白菜是长到分量一腰就可以了，这不是，这是要你内含物质溶水啊，所以这个它达不到，所以为什么后来品质参差不齐也有原因啊，也有原因，这些年都在反思再回归。 好，哎，我们这一节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从采了之后一直到制作完成这个工序都有哪些吗？ 铁观音啊， 对， 铁观音首先来讲，采完了以后第一工序叫萎凋，嗯，就是说把鲜叶子先摊亮，上面要上一个遮光网啊，黑色的遮光网，像纱网一样的。那么大概要遮多少呢？遮70%到80%的阳光，留20%到30%阳光就可以了。 但是那光是不是得随着比如说日出晌午还得跟着变化、 啊、是，那肯定是要动一动的、嗯、啊，那么这叫做萎凋啊，萎凋。那这个过程呢，凋就是凋谢的凋， 嗯 啊，那很简单了，那就是让叶片失水，在一定程度上失水。茶叶原来我在这个节目里讲过，我说可能很多北方的朋友没接触过茶叶的制作，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有叶子就是有水分的叶子变成干叶子，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一过程，但只是怎么让它变干。怎么让它变干的过程中还好喝，就这么一事儿。所以第一步萎凋，凋谢的凋，你就知道了，它还是失水过程。萎凋之后呢，这个时间不一样。你比如说那会儿做绿茶化的铁观音的话，简单的就可以了。叫真想做传统工艺铁观音，萎凋时间要足，非常足。萎凋完了以后，拉到室内，室内做我们说的摇青，摇青，摇青的这过程呢，是为了让细胞破壁，为了让细胞破壁，细胞液流出，做一些发酵。摇青静置发酵，摇青静置发酵，摇青静置发酵，就摇一下可以了，这个搁在这儿，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根据天气根据当时的水分来定，再回来再摇再做，回来再摇再做，这摇青静置发酵，摇青静置发酵，反复两到三次，有的可能更多，那么这个时候就发酵了。这个时候屋里已经香了啊，这个时候你到茶厂你去闻，那屋里是香的，那是一种你喝成茶喝不到的香味，是粉香，就那女同志用的那个粉底，哎，对，就那个味道非常香，啊，这个时候可以干嘛？下炒锅炒，搁在炒锅里炒，这一炒，你炒菜有经验吧，各位同志，炒菜一炒就软了， 嗯， 哎，这都是支棱的菜叶子，一炒就软了，它既杀青又把它变软，回软以后马上趁着热揉捻，揉捻，因为你硬的时候揉捻就破了，硬碰硬啊，那不行，要炒软以后才可以揉捻，揉捻做形。你做条形的也好，铁观音是做球形的也好，做包揉，再之后那就是干燥。你看这过程在普遍的失水，普遍的失水，一直在失水。炒的过程中也会有水出来，对吧？你边鲜叶子的时候你也知道，你边青菜出水，那最后干燥再备火就可以了。 嗯，好啊，就是反复出水，反复出水到最后成型。 理论上就是反复失水，它就一直在失水。 啊、 那鲜叶子水分很足、 嗯， 那到最后你干叶子水分要低于5%，那你想这过程是个漫长的过程。 好吧，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大家有任何关于茶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今天我们主聊的是铁观音，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提一提，CHWL876，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论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建行持卡客户每天上午10点后，在京东商城购买实物商品，通过京东支付使用建设银行快捷支付功能进行支付，单笔满等88元，立减8元。 每天限前16000名，活动共48万人次参与。 浓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优惠活动，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沫转化；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35，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这个今天呢，咱们聊的是铁观音啊。这个大家如果想要尝一尝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款足火铁观音的话，大家可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铁观音就是今天您分享到的这个，其实可以再放一段时间，因为有朋友说了，说可以久存吗？这个放一段时间，大概多长时间为宜呢？像老铁，是多老算好的了？ 这回我去咱们宝岛台湾啊，人家这台湾同胞送给我的铁观音呢， 嗯， 其中一款是上世纪80年代的。 还能喝吗？ 30多年了 啊，能喝呀？那怎么不能喝呀？ 哇、 哦！就给了我一扣扣， 不，那这么多年的一扣扣， 就不少了。要给3吨，你也不敢要， 你也逮不回来 啊！说的就是， 喝着怎么样？ 还没舍得喝呢。 他等着咱们去他家一块儿。 对，会在这个之前喝完的。 行 啊，一定会的啊，这个没问题，那非常好，我在当时是喝了一下的啊，感觉很好。这个形容不好形容，这一旦喝过才知道它的感觉。我给您简单描述啊，没有新茶那样的浓郁。 嗯， 有人说那老茶的味儿不更重了吗？不是，凡是老人家一定是云淡风轻。 嗯， 对吧？他一个人，这个这道理啊，咱们上一个时段讲到这个，拿这个熟成的工艺比这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茶也可以比人生，一个道理。那越到年岁相长，或者说越到历经世事沧桑，它一定是一种云淡风轻的状态，它味道不会很重。那些假的老茶，这反过来也讲了一个鉴别技巧，你会觉得味道很冲口的，非常刺激的，甚至有点刺激感觉的，喝起来有点觉得特带劲儿的， 嗯， 那可能都有点小问题。 嗯 啊，老茶应该说是很温润的。 哎，那你觉得你这款茶可以存多久之后再喝，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呢？ 2年之后就不一样。 嗯， 2年之后，你比如说我2015年做的茶，我自己有留，感觉都不一样了，到现在喝， 嗯 啊，我就留一点不多。 哎，这样吧。就因为昨天晚上我跟夏明我们一块儿吃饭，然后我们就商量，如果你拿着一扣扣30来年的铁观音，我们去你那儿分享一下啊，呲儿啪的感受一下，也基本上也就一壶嘛，也就是这种感觉了。 嗯、 咱们过一天吃饭，我请你喝小粉象。 那回头我是不是喝完了，连这茶具都让你端走了，我都不知道。好，你请我喝那么大劲儿的酒，你这要的不止铁观音吧？你是看上我哪个壶了吧？你是， 嗯，我们可以带好东西去， 哎， 真的，花花带小粉象， 哎， 我带海参鲍鱼， 哎， 给你做一大锅， 哦、这倒行， 怎么样？ 这听着倒还行， 嗯， 小粉象撂家我自己慢慢喝，完了鲍鱼呢？你吃一点，我再留一点，也还行。 可以，就这现做好的 啊、哦， 端到你们家咱们就吃， 不吃就坏。 对， 啊、 然后再让那个 你昨天的那个搭档，这个杨博士， 圆， 让他带点好的清酒。 哎， 怎么样？ 行是行， 嗯， 杨博士有好的清酒吗？ 哎呦，你不知道了吧？ 哎、真是，石库门什么的。 哦，那是清酒吗？行行，就这事儿嘛，我知道了，我好茶给你们备着。 哎， 啊，我这回有两款好茶，是有点小年份的，有点意思。 嗯， 有点意思。 好啊，这个 Time Seeker 啊，人家也想找好茶，就比如说这个，嗯，想买肉桂，北京哪儿的肉桂比较可靠一些？ 哎， 好说这个， 我这确实做牙花子了，因为他没牌子就不用办法了。 对， 我说的实话，对吧？您有牌子，您就谁也不用找，谁也不用认识，怕到那儿就买，买完了以后呢？80分，哪怕75呢？ 嗯， 能喝呀。那、 嗯、 这就比较少，还喝水仙，喝肉桂。 肉桂 还喝肉桂、 嗯， 肉桂还不便宜呢。 嗯， 喝水仙还便宜点，肉桂还是贵茶呢。 嗯， 哦，我琢磨琢磨回来，一会儿咱不行，给人回一回。 对， 给发个私信。 对对对， 我给您收藏一下，然后等这个琢磨出来，我们发信给您。 好好好。 有梦的兔子也说了，说这个老字号里边买这个， 就买老铁 啊 啊！这个我怎么才能买到？重火的，也就是所谓的足火的铁观音， 那么他们不卖这个 啊？没有 啊！我说实话，他不卖这个。我说的是北方老字号啊，你要上香港老茶行，这行了 啊， 这两回事。 嗯、 当地饮茶习惯不一样，您、 哎、那这样，就是咱们最后这一节 啊， 除了要给听众朋友回答跟茶、饮茶、泡茶有关的问题之外、 啊， 咱们最后再讲讲如何在市面上挑选铁观音吧。因为你不是说了吗，在市面上也是良莠不齐的， 对， 那怎么挑选呢？ 可以，是这样，首先来讲呢，您先问问他，他就会告诉你啊。你比如说，你这是一个什么风格的呀？问风格， 风格、哦、 当然有风格了。你比如我这是清香型的啊，或者我这是一个 巴洛克的， 巴洛克是建筑，浓香型的，或者说就传统工艺的，就咱们这种。那还有人说呢，我们这是一个沉香的，沉香什么意思？就是我这是老铁。老茶，先排除老茶，我不建议任何一个咱们的同学也好，咱们的听众也好，在市面上去追求老茶，刻意的去买老茶， 嗯， 那很危险，那很危险。我也没有真正说在市面上多收集过什么老茶，就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它是一种运气，一种遭遇，我是这样想这问题的啊。所以先排除第一点，那建议您呢清香的也可以，可能是我们的文火的那种感觉，就你要问他带不带一点焙火，我不建议你买不带焙火的，我不建议你买不带焙火的铁观音，一定要有火传统的火工工艺在里面。那么同时，如果你喜欢口感轻一点的，来了文火的，口感重一点的，就可以来浓火的。但是当您这么问他的时候，商家就会觉得你懂，这挺重要的，这还是挺重要的。 是是是，他觉得蒙不了你 啊。是，你把实话说出来、 嗯、 他就我正好我想我都错好词了，我想说的是商家会觉得你的层次不一样、 嗯、 啊，他说的是你蒙不了他，一个道理、 嗯、 啊。那么他甚至也会愿意多跟你深入的交流一下。我不是那么用恶意去揣测人家，哎，有的时候呢不爱多说呢，也有原因是要说的太多了，得从头往后解释，你想这得解释多半天、 嗯、 一听你懂点，哎，那咱俩可以聊聊， 嗯， 这又是单一路、嗯、所以说您问的这角度，问这一句话让人觉得这是内行问的问题，不是外行问的问题、 嗯、 你超级的铁观音就问这是绿茶呀，啊，你想这一句就漏了，人家就觉得啊那就是那么回事儿吧、 嗯、 对吧？所以我说我们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以及一定的知识储备，为了什么呢？为了您能够方便与人的对话，在对话之中您可能还有学习呢，对吧？ 嗯，好这个说完这个了，咱们再来看看这一位啊，这个名字特别长啊， 没有一个字认识， 挑不出来一个能念出来的啊， 一个都不认识， 一个都不认识啊。反正这个是抱特别幸福的一个爸爸啊，抱着孩子在海边的，他说了，我前几天啊去他们领导那儿了啊，咔着茶去了，这个喝了一款单丛，哎，觉得味道不错。这单丛属于什么茶呢？大概什么价位比较好呢？怎么挑呢？我就过节我也送礼，领导爱喝吗、 哦、 是不是、买点，我就买点好的。 领导的单丛不能是从咱们这儿咔哧出去的吧？ 哎，不好说呀。 是这样的啊，单丛呢，您可能听这个节目这最近没听，我们还讲过单丛，还专门讲过单丛。单丛就是乌龙茶，首先先给您定性，它不是绿茶，它不是花茶。别看它有绿茶的鲜爽，花茶的清香，但是它叫乌龙茶。 嗯， 哪儿的乌龙茶？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乌龙茶。 那么这个乌龙茶什么特征？第一，名称多，它有很多的名称，香型就会比较多。您比如您刚才说了它是单丛，但是您肯定没再细看呀、啊。您领导喝的是什么单丛？ 对，鸭屎香。 哎，你就记着这个。鸭屎香啊， 好记了， 通天香啊，杏仁香啊，蜜兰香 啊， 姜花香啊，姜母香啊，各种黄芝香啊，它都不一样，它分香型，香型种类很多，品种非常丰富啊，非常耐冲泡，大概能冲十几冲没问题。 嗯 啊，它属于这样比较特色的小众的乌龙茶。领导要喝这个乌龙，我也告诉您，他一定懂茶， 嗯， 他一定得懂点茶，送茶反而要谨慎。 嗯 嗯，好吧啊。送茶要谨慎啊，要不一会儿我们聊聊送点什么。 嗯 啊，遇见这样的领导，我们送点什么茶好呢？ 是是是、 啊、先进这个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真的就是聊这个送什么茶特别重要， 是 就是其实跟茶跟红酒有点像， 是 对吧？就是你比如说去看别人、 嗯、 送茶送红酒，其实都觉得是就是送谁都行。 嗯， 因为你红酒相对喝着也是比较健康，度数不高， 对， 一瓶的话喝不醉人。 对， 那茶也一样，喝茶呢它又有味儿啊，同时呢你长时间饮用可能还有一些功效对您的身体、 嗯、 所以呢也到了这日子口了，肯定就会有的朋友就开始准备一些过年带回去的 走亲访友的。 对，这个时候就得考验，哎，选什么好呢？啊，包括有什么一定不要选呢， 或者怎么选它都是正确答案，就类似于说，哎呀，我真是不知道今天穿什么，没事，黑白配， 对，你只要选这个就行， 哎，永远不错。 嗯， 来吧。 有啊，茶叶也是这样，黑白配就不错了。 嗯，就是黑茶配白茶， 黑茶和白茶呀、啊 哦、 首先来讲，我先跟您讲这两款茶现在有个新鲜劲儿。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听众朋友，我就敢说这话，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咱们现在对黑茶很熟悉了，对白茶更不陌生了，但是在整个的茶叶消费市场来讲，这还是小众。 嗯， 这还是小众，因为大量人可能没听过咱们节目。 嗯， 哎，那他还不了解呢。 对呀、啊、人家要到某宝儿说我专门买鸭屎香还不太好找， 哎，很少呢。所以说我说咱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听众朋友，绝对在茶学方面，等于说我们也刚学都是茶小白，那你也早走在了很多朋友的前列了， 有点骄傲了。 哎，确实如此、啊嗯、这点咱们可以这样说。那么这样的话，黑茶白茶，第一个对于很多没接触过朋友来讲，这是个新鲜的。哎呦，你送我一个我没接触过的， 嗯， 比送我一个我熟悉的更好，这是我的思路。 那倒是， 你看我从来不送花花花茶， 对、嗯，但是这还 是不是？ 你也没我那便宜啊。 对呀、啊，他不喝我这个，他喝了以后他还要，你说你怎么办？他就不能要这个，所以你送他一个不一样的，是不是不一样？他有一个感觉。 这不一样啊，就是礼啊，有的时候是要的，有的时候是送的。 嗯， 我跟花花呢，我们跟多宝宝基本都是要的。 嗯。 为什么不送这个花花花茶呢？是因为花花每次问就说有花茶吗，就只问只要花茶。我就不太一样，我是什么新鲜要什么、 嗯、 什么没听过要什么。就上一次说那狗骨脑，我说你给我弄来点狗骨脑、 嗯、 没有。 你听见了吗？他们俩不是要的，他们俩是点的。你们俩跑这点菜来了，是不是？来的那个，来哪个呀？来一个， 来接着说吧。 哎，我接着说我这话题啊，这个，但是不是都我这样能点出来的朋友？那您送的时候呢，黑茶白茶，首先来讲问题不大，没毛病。白茶不会泡茶的人泡了也好喝，黑茶更好了。为什么呀？现在中老年呀，他这个对身体要求，尤其三高的这种症状，哎，他喝黑茶有缓解。现在没有一位肚子里是缺油水的， 嗯， 没有一位那肚子里那油水不过剩的， 嗯。 咱都得喝点茶调节调节，没毛病，咱先说好了。那这种类就很多了， 啊，你比如说黑茶的浮砖呢、青砖呢、川茶呀、我们说的六宝茶呀，都是可以的。当然你这还有普洱，那咱就单说这是一类，这是我觉得可以送的。少送什么呢？我说实话啊，说这实话得罪人，少送旅游带回来的茶。 哦，就尤其是到此一游那个地方卖的 啊，比如说吧，我们浙江的龙井啊，云南的普洱啊，台湾的乌龙茶呀，弄点满大街都有卖的，买吧。品质一般都是中等偏下。我这说实话，我就说这个，说你以偏概全了，我说的是个大概的水平。你想它这个景区，人呢不是回头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人家的这个品质，这一定只有一个一定的水平，不会很高的。这是首先来讲，其次来讲，当地人没有在这儿买茶的。我说的也是实话吧。那您去的心态的时候呢，很开心，很愉悦，有那样的环境衬托。那您的选择或者购物上存在着冲动，这都是实际情况。包括这回我去咱们国家台湾啊，我专门去看，也有一些观光客买，真是也有买的啊，不少买。那茶其实也一般，有很多是不是台湾茶都问号，都打着问号。所以很多朋友好心说我们带点茶回来吧，到云南旅游了，买点普洱回来，一人来一饼吧。我觉得不必要。 对， 送什么茶？那说杨老师，那您说送什么茶？我就先说一个原则，以后咱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这节目。我说一什么原则？送您觉得好喝的茶，您没喝过的茶别送。我觉得这是实话。这馆子你没吃过，你别推荐给我，你也不敢推荐给我，你一定得找我一句，哎，我也听他们说的，我还没去过呢。你觉得好吃的馆子，你一定会说，哎，我们老去这，真挺不错的，你真可以试试。这是一种推荐，喝茶也是一样。喝茶怎么胆儿都那么大的？您没喝我的茶，蒙着送，你敢送给朋友？你敢送给领导？领导万一懂茶会喝，一喝这茶要不好喝呢？咱说实话，那不好喝也不好意思跟您说吧。但人心里怎么想，咱不好说。所以我说，送茶不是贵的问题，便宜的也没关系，100多的也没事，200多的也没事，送一您觉得好喝的。我一什么心态呢？我是一种分享的心态。就跟饭馆一样，是吧？我觉得这好，我分享给你，咱好哥们儿，你尝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茶叶的一个馈赠的观念。 小粉象好喝呀。 是，那么少喝那丢东西啊。 好吧啊，这个来，我们看看这个少华说了，说朋友送了一桶叫通天香，这茶喝着有什么讲啊？能存吗？ 这朋友不错。通天香是单丛，也是单丛。 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么多香里，就有通天香。 通天香啊，香高啊，所以香能通天嘛，叫通天香嘛。你想想这香型多高？这茶首先来讲可以久存，我告诉您，单丛是可以放老的，没问题。只要您把这口封紧一点，不管您这桶是一个带盖的还是怎么封的吧，我没看到你图片啊，把它封紧一点，不要跑味儿，不要串味儿。不要受潮，北京这天受潮倒不会，但前两点你要注意，因为单丛茶本身是靠细腻香气取胜的，如果没有那个细腻香气是不太好的。现在喝也没问题啊，也没问题，少喝，有这么3到5克，能喝挺长时间的呢。 越是这样的，就是通天香的，香气扑鼻的，离老远就能闻见的，是不是也就说明了它的香气特别容易挥发？就是 香味。香永远是不稳定的 啊， 香永远是不稳定的。那么只有这种，比如说果胶啊、多糖啊这种甜的口感是稳定的，相对稳定。那么香一定是容易挥发掉的，是吧？咱们搁点一东西，你也知道那香容易跑。 对 啊，但是现在什么时候挥发？其实，在茶叶的角度来讲，那时候我封着它，怎么还会没有了呢？它不是，它是转化了啊，化学键断键以后就转化成其他物质了，它就不是这类物质而已。 包巴特尔问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听了一广告，叫做乌龙戏珠早茶。 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他是哪个小时候的。 你不知道，反正看照片应该是一大哥啊。说当时就觉得特喜欢喝这个味道。现在还有类似的口味的茶吗？ 这首先来讲，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啊，咱得回头得问问人家，再说说，或者你有照片，我们瞧瞧。还有个广告，你看过那广告吗？ 不知道。 没有、 那您都不知道，我们这个00后就更不清楚了。 呸。 再来看一下江小杰说了，哎，多宝宝什么时候能推荐一下红茶，比如说正山小种啊。 哎，原来也推荐过， 推荐过， 很早这推荐过，咱们慢慢来，都会有。捡着大家不容易知道的说， 对， 要容易知道的这个呢，就得捡着这个正本清源的角度说。你比如说这、这个叫铁观音，那不能说不熟悉，但是又不是真的熟悉。那我想我们节目组要做的事情，正本清源，让您尝一尝，感受感受，应该说这老味儿的铁观音是什么样的，或者说铁观音到底因为什么味道火起来的，立足于中国茶界的。这个味道咱们先帮大家找到。 嗯，好，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文吉起舞说了，这款铁观音可以用铁盒储存吗？ 没问题， 没 问 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空包装的铁观音，我冲完了之后茶水分离啊，然后这个上边就飘着有一点油点儿，这不知道是什么，这是不是就不能喝？ 不是油点，如果你喝着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是茶皂素。我没看到您的照片啊。 嗯， 茶皂素是表面飘层一层，有点像小油花 啊， 或者像 对对 滴了一滴洗涤灵的感觉呀、 啊。对， 它是一种皂类， 还反着光，还有点小颜色 啊。那不是问题，那不是问题。 会不会是杯子没洗干净 啊？那也有可能。他说的是他生活的实际情况。 嗯，好啊，今天咱们聊茶，咱们就聊到这儿啊。这个因为是多杰刚刚从台湾回来， 对， 我不知道他听过没听过这首歌。这个乐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台湾的乐团，名字叫做马祖卡啊，这首歌叫做乌哇乌啊，特好听，咱们来听听看。接下来呢，吃喝玩乐大搜索完了之后，我们要开门了，打开文化之门是接下来的节目，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我是杨多杰， 明天见。 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融化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和阴暗。你是如此勇敢又坚强，那样淳朴、认真、高贵和大方。亲爱的姑娘，我的巴巴羊，不停地努力芬芳他乡。他每天一直想，他日夜一直盼，令他朝思暮想的情郎。秋千上月亮变成心上人，它荡在星空上呀唱，你站在人群中央，大家手牵着手欢乐的谜样，你的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纯洁无邪的就好像雨神一样。当你戴上神圣百合花，万物都在为你起歌唱。亲爱的姑娘，我的爸爸呀，不停地努力芬芳他乡，他每天一直想